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咗40岁。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肥。是的，倒数阶段本身想着从头一个去，原来还有两本书未讲，做埋它。这个今天讲个故事其实都很有意思的。一开始场景贤仔和小红两个在他住的安乐窝，两个拍拖同居，两个睡了在那里。是啊，睡了在那里。我小红说你煮早餐啊。贤仔起身工价非常犀利，原来贤仔是一间法国餐厅里面的二厨，他很想呢，很有心想做上去，想学习更加多法国菜的知识，而他自己亦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做。咁啊，煮一餐好丰盛的早餐，因为今天放假，咁两个喺度食，小红赞不绝口，唉，识到个识煮餸的男朋友真系好啦。喂，喺漫画煮餸同埋我排第几啊？阿贤仔话睇漫画第一。第二就是煮法国餸，第三先到你。两个在笑，我都知道的了。两个很温馨，约埋出去买街市，顺便就去便利店啦，买餸。刚刚见到收银机那里有个60岁左右的阿伯阿叔啦，现在叫阿叔啦，阿叔好一点。他就在那里，哎呀，我不记得带钱，但是呢他就开了个饭盒摆在微波炉里，他可不可以我转头回来给啊？当然啦，便利店那个人不肯，因为你拿走了你回来怎么知道哪个数鬼。第二，如果摆在那里他回了去拿钱回来，盒饭冻晒，两难的情况下，小红就买，不如我帮你给啦。给了之后一起离开，傾開，我一個人自己一個人住退休啦，你哋呢，我哋拍拖嚟買餸，我好耐都冇煮過餐飯，一個人呢好難成。我小紅好熱情，喂，賢仔，今晚請阿叔叔返去食飯，整返個拿手好餸好唔好啊？賢仔笑住，冇問題，包喺我身上。卒之买了很多餸菜回家，邀请这位阿叔回到去煮了一份他认为很拿手的法国餸，因为他都想人赞赏他。出了来阿叔吃，跟着谈几句闲聊几句，跟着他随口噏了几个意见，阿贤仔听到，行家食家来的，这个是的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这位叔就跟他说，我叫修哥。是啊，我很少见到你这样的后生仔，你煮餸有些天分，而且真真正正很有心，但是呢效果真的不是那么理想咯。离开了，阿贤仔在想， 這個人成日都在便利店吃飯盒的，這麼多話說、啊、留了個心，他見到他坐的士離開，跟住同阿小紅講：阿小紅啊，佢係咩人啊？我點知啊？啱啱同你一齊識嘅啫。咁啊，睇下有冇機會再撞到啦。下個係啊，下個休息日喺同一個時段又見到修哥買飯盒。阿賢仔走上去同佢講：你係廚師嚟噶，好耐咯。廿几年前辞师咯，而家冇做好耐咯，而家退休。你嚟我餐厅，我邀请你我餐厅度食饭。我一间好高级嘅餐厅，你嚟到嘅时候通知我一声，好唔好啊？我修哥话好啊。第二日有个楼面传来服务员。有个咧着得麻麻地嘅男人咧走嚟啊食 set lunch 啊，点啊点啊？阿贤仔就即刻同主厨讲，佢俾我嚟煮，煮完之后送我出去。阿贤仔行咗出去同佢讲，佢话咧修哥，如果你觉得好食嘅、合格嘅，你将你嗰条台巾啊，即系咧餐巾。就摆张台度，如果你觉得我煮得唔好嘅话，你摆喺凳嗰度嘛。阿贤仔对自己充满自信，佢将佢拿手绝活攞晒出嚟嘅。修哥离开咗，佢嗱嗱声喺厨房冲出嚟，睇一睇个效果系点。好可惜，将餐巾摆咗张凳度，佢皱晒眉，呢个系咩人啊？即刻冲出去，系啊！冲出去见到修哥未上车，他跟修哥说，我想你煮一餐给我吃得不得？修哥说好啊，我一天去你家煮给你，因为我家那里住的地方不能够开火转。卒之修哥买了所有的材料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做一个炖汤。阿贤仔和小红觉得好普通啫，好普通。跟住佢煮好咗，跟住修哥起身离开。离开嘅时候，佢两个人坐喺度，喺度食饮呢碗汤。饮嘅时候，贤仔流晒眼泪。一个咁普通嘅菜式，竟然可以煮得咁好食。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想过是这样煮？很快脆，我希望修哥做他师傅，他说你来好不好？你教我。修哥说我都开不到火转，是的，你买些餐具啦，放在小红家，到时个厨房大一点，我教你。跟着慢慢知道，原来修哥以前在法国是做厨师，又最简单种族歧视，一路歧视他，好难出头。他做了一段十一二年的，转了几间，卒之去到一间米芝莲三星的餐厅度做，好出色、啊、虽然他是华人，但是做得好出色，慢慢渐露头角。而当时他的老板娘是西人来的，叫 Janice，好欣赏佢，咁两个慢慢就变咗情侣。而 Janice 咧系一个外交手腕，同埋咧接生意好强嘅人。咁阿修哥就接掌咗嗰个厨房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但系有一次，修哥嘅失误，有啲生蚝本身有毒，佢唔了解唔清楚，做咗栋餸送咗出去，卒之个食客食咗就唔见咗啦。呢件事喺法国好轰动，亦都唔知嗰间餐厅，因为呢啲嘅蚝系本身污染咗，唔关佢事，但佢冇办法接受到，卒之抌低咗 Janice 就翻咗嚟。 之后冇再做厨房，亦都冇再从事相关嘅行业。阿贤仔听到，其实我都好想去法国，我想去见识一啲真真正正嘅法国师傅。当然啦，煮得相当好，贤仔慢慢一路进步。小红今日有个机会，因为佢做杂志嘅，咁啊去法国啊做一个美食之旅，咁佢起行就同阿贤仔讲，睇我冇机会揾到阿 Janice 先，睇下佢究竟系点样嘅。卒之坐咗飞机去到法国，做咗好多一连串嘅访问，佢慢慢按图索骥揾到嗰间餐厅，见到有一个好美丽嘅女士。法国女士行出嚟，好高贵，睇落好年轻，一啲都唔似五廿几岁。上咗车，佢应该就系佢啦，系啊，应该就系佢。跟住托咗好多杂志嘅朋友，成去联络佢，而亦都知道 Janice 会嚟香港，做一啲交流式嘅访问。同埋一啲展览，佢同佢杂志编辑讲：我想请佢食一餐饭，好唔好啊？去边度啊？哎，贤仔间餐厅啊，想俾佢知道贤仔嘅手艺点样。系啊，好快脆到嗰日，个编辑接咗阿 Janice， 然后同阿 Janice 讲：哎呀，唔好意思，本身咧今日同你去呢间餐厅嘅。嗰度咧，嗰因为法国餐厅，佢哋讲法文好叻嘅。咁但系咧，我临时有啲事，我送咗你去，我要走。转头咧，我两个钟头，我再接翻你好冇 ？Janice 欣然答应。去到嘅时候，主厨就系收光，佢将以前佢最好嘅菜式做咗出嚟，然后喺厨房门口望望住。呢位女士，呢位女士开头食嘅时候，嘴角咁微微咁笑，直到第三碟餸嘅时候，佢突然间个表情变晒，系啊，变晒，跟住食完之后，佢起身问服务员。我想见一见你的主厨，跟住收哥行出嚟，好开心，两个望住 ，Janice 已经是一个好庞大的饮食集团的主席夫人，两个喺度倾偈，坐低，我而家有两个细路仔啦，系啊，有两个细路仔啦，系啊。两个细路仔，一个男一个女，个男嘅同个女嘅嘅名字就系用咗你嘅名字同我嘅名字。收哥开始流眼泪，因为其实佢哋本身拍拖嘅时候，佢哋都想结婚，佢哋有计划系有。两个仔女嘅，而仔女嘅特定名字，佢哋想好咗，但系 Janice 而家嫁咗啦，佢一样沿用翻呢两个名字做佢仔女嘅名字。系咧，你而家点啊？我结咗婚咯，而家喺呢度做主厨，有机会嘅，再嚟享受一餐丰富嘅晚餐啦。Janice 笑。如果你过法国，你都联络我，始终都是老朋友，好开心，两个留低晒所有嘅通讯方式，行咗。收哥唔想 Janice 担心佢，离开咗之后，呢间餐厅嘅老板行出嚟，搭住收哥，我哋呢度争咗个顾问，不如帮我哋手啦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